多比亚传第一章，托比特的言行录。托比特出自纳斐塔里支派的阿希尔族，他是托比尔的儿子，阿纳尼尔的孙子，阿杜尔的曾孙，加巴尔的玄孙，拉法尔的四世孙，拉古尔的五世孙。当亚述王厄乃莫撒在位时，他从提斯贝被掳去。提斯贝是在加里勒亚山区，位于纳斐塔里的科德市之南，哈扎尔之西，否戈尔之北偏西。我托比特一生岁月，常遵循正义的路，时常大方周济与我一同被掳到亚述国尼尼微城的兄弟和同胞。当我幼年在我故乡以色列地时，我的宗族全纳斐塔里支派离弃了达味家和耶路撒冷城。这城本是由以色列众支派中选出，为叫以色列众支派献祭的地方，在那里为世世代代建有祝圣于天主的居所圣殿。我所有的兄弟和我的宗族纳斐塔里全家都向以色列王亚洛贝罕在靠近加里勒亚山区的丹所建立的牛犊举行祭献，唯有我一人按照给以色列所规定的永久法律，每逢庆节常到耶路撒冷去。我带着出熟的田产、头胎的畜生、十一的牲畜和初剪的羊毛，急速前往耶路撒冷，交给亚郎的后裔司祭们以作祭品。我又把十分之一的麦子、酒、油、石榴、无花果以及其余的硬壳果实送给在耶路撒冷供职的勒位后裔，又将六年内应缴纳的第二种十一税变为金钱，做我每年在耶路撒冷时的费用。此外，我还带去第三种十一之物，施舍给孤儿寡妇和那些依附以色列子民的外方人。我每三年施舍一次，并且我们还一起聚餐，这是梅瑟法律规定的命令，也是家父的母亲阿纳尼尔的妻子德波拉的吩咐，因为我父亲去了世，遗下了我做孤儿。及至成年，我由同族中娶了一个名叫雅娜的女子，她生了一个儿子，给她起名叫多比亚。我被掳到亚述做俘虏时，曾流徙到尼尼微，那时我的众兄弟和同胞都吃异民的食物，但是我却自律，总不吃异民的食物，因为我全心想念我的天主，所以至高者赐我在厄乃莫撒面前得到恩爱和荣幸。我竟成了他的买办，给他买办各种用品，因此我常到马代去为他购买货物，直到他死去为止。我在马代国纳杰斯加比黎的儿子加贝罗兄弟那里存放了几袋钱，共计十塔冷通银子。厄乃莫撒死后，他的儿子善乃黑黎布继位为王的时候，与马代的交通断绝了，因此我再不能到马代那里去。在厄乃莫撒年间，我对同族的兄弟常大方施舍，我把我的食物分送给饥饿的人，把我的衣服施舍给裸体的人。我若看见同族的尸体， 被抛在尼尼微城墙外，我便一一埋葬。当善乃黑离布因说了诅咒的谢语，在上天大主惩罚他之日，由犹太逃回之后，无论杀了谁，我都予以埋葬，因为他在圣怒之下杀了许多以色列子民，我便把他们的尸体收藏起来予以埋葬。因此善乃黑离布寻找尸首一个也没有找到。有一个尼尼微人前去报告君王，说是我埋葬了，我便隐藏起来。当我听说君王知道了我的下落，正在追捕我来处死时，我很害怕，就逃跑了。但是我所有的一切财产，除了我的妻子雅娜和我的儿子多比亚，都毫不留情地没收了去，归入王库。然而还没有过40天，他的两个儿子把他杀了，逃到阿拉拉特山里去了。他另一个儿子厄撒哈东继位为王，并且任命我的兄弟阿纳尔的儿子阿西加总理他全国的财务，有权掌管一切事务。那时阿西加为我求情，我才得以回到尼尼微，因为阿西加曾在亚述王善乃黑离布执政时做过酒政，又掌过执玺，当过家宅和财政等职，而厄撒哈东又重用他，他是我的侄子，又是我的血亲。